在这个世界上呢，一饮一啄莫非前定，皆有来因。可能你曾经做过的一件事，就会对今天的你造成非常大的影响。而我们这次遇到的事件啊，也是这样的一件事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一时半会儿我也说不清楚，来跟我一起看一下吧。第七十节，我跟巫贤禅抽空回了一趟孤儿院。当初老院长死的时候，我还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天煞孤星，不方便回来参加葬礼。后来我往福利院汇过几次钱，都石沉大海没有回应。我以为是代理人收了钱却没有联系方式，也没有在意，毕竟做好事不留名，我都是用长生集团的名义汇的款。但是今天到了这儿，却发现有点不对劲。现在是四月，清明节前后，北方还并不十分暖和，家家户户还给着暖气。我们走进福利院，却感受到了冷清，就不是那种天气上的冷清，是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人气儿。巫贤禅将我护在身后往里走，刚走到保安室就被直接拦住了。保安大爷是个熟人，从我有记忆起他就在这里做保安。他瘸了一条腿，听说是年轻时为心爱的姑娘打流氓，见义勇为，后来被人报复打折的。后来姑娘因为怀了流氓的孩子嫁给了流氓，没过几年被打得精神失常，常年流浪在大街上。再后来死于一个雨夜，大爷把姑娘的女儿接来当自己的孩子养，被人议论了很久。他瘸了一条腿，别的单位看不上他，是老院长收留他，给他一个保安岗，这才能养家糊口。我兴致勃勃地跟他打招呼： 刘伯，我回来了，我是小明，小明。 他年纪大了，眼花耳背，眯着眼看了我半晌，才露出了欣喜的表情。 哦，是小明啊，两年没回来了吧？你小子不懂事儿啊！ 他拍着我的肩膀，特大声地说道：“ 院长没了，你都没回来，就这么忙啊？” 我也大声地回答道：“ 不是忙，这不是有说到吗？爷爷不会怪罪我的。你最近怎么样啊？”“ 好好，过得好，换院长喽，刘伯要退休喽。” 我急忙拉住他的手问道：“ 怎么回事？退休去哪儿啊？你走了谁来保护孩子呀？”“ 我呀，岁数大了，人家给钱给15万，我孙女出嫁，下周哎，正好你回来了，都来啊。” 旁边的巫贤禅被吼得耳朵都快要聋了，躲得远远的。听见孙女的时候警惕地看了我们一眼，听见出嫁了，这才放心地低下头，用鞋尖在地上画着东西。我这才明白过来，应该是新院长见他岁数大了，怕出什么事儿应付不了，这才给他买断了退休金，一次性给了15万，倒还算是厚道。我就琢磨着，我来都来了，去见一见新院长，看看我们的钱花在哪儿，在这儿住上一周，下周的时候参加完婚礼，给包个大红包，再跟巫贤禅回去也行啊，反正也没什么事儿，最近也没什么生意。何元道也被巫贤禅派过去处理地府的烂摊子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，就算我俩不回去，暂时也出不了什么岔子吧。于是我又跟刘伯吼了两句，答应下周参加他孙女儿的婚礼，才叫着巫贤禅走进了这破旧的二层小楼。在进楼之前我在嘀咕，这怎么前前后后汇了10来万过来，这楼都不见翻新呢？进去之后我才满意了，原来这楼外面没收拾，里面却是焕然一新，墙壁重新刮了大白，上面画满了孩子们用丙烯颜料画的画，桌椅板凳全部都换成了新的，玩具也不再是破破烂烂来自各地的捐助，而是换成了乐高积木跟时下流行的各种玩具。教室里安装了新的多媒体，在路过办公室的时候我看了一眼，应该还请了几个老师， 因为在桌子上堆满了教案。可惜现在明明应该是上课时间，却一个老师都没有，不然我也想进去看看孩子们平时在学些什么。再往里走就走到了院长室，我们在门口有礼貌地敲了敲门。 进。 在里面坐着的是个中年男性，约莫35岁左右，身材保养尚且得当，没有什么明显的肚腩，发际线也并不靠后，长得倒算是一表人才吧，不过比起乌前禅来还差一些。这人让我有些不舒服，但是我暂时说不出来是哪里不舒服。 两位是？ 长生集团派来考察的，这是我们慈善部门的乌经理，我是助理，叫我小明就行。我假模假样地说道。乌贤禅伸出手去，适时亮出了手腕上戴着的手表，露出了一个标准又疏离的微笑。 您好，截止到今年3月，我司分批次向贵院捐赠了100万人民币，上头派我来看看这笔钱有没有用在刀刃上。 幸会幸会，您来了怎么不说一声，我好派人去接您啊。孩子们都很感激贵司的资助，总吵着要去谢谢你们呢。 他立刻换上了一副谄媚的嘴脸。 那怎么不带孩子去？写个信，我们立刻打路费过来。 正准备申请呢，您就来了。我姓张，您叫我小张就行。来头来了，喝口水，我带您参观参观。 他全程都无视着我，巴结着吴贤禅。这种人我见多了，翻了个白眼，不再过多理会。吴贤禅却慢悠悠地坐下来。 哎，不急，给我们安排一间房，我们就住在这儿。下周参加完老刘孙女的婚礼再走。 张小阳点头哈腰地说道。 两位住一间也太委屈了，我们这有的是地方。 我看不见得，要真是有的是地方，张院长何苦在桌子下面藏人呢？ 张小阳的脸色变了变，脸上的笑容已经几乎快要挂不住了。 您说笑了，哪藏人了？ 出来吧，别藏了，年轻人谁没个血气方刚的时候啊？ 他的话都这么说了，桌下的人也藏不住了。爬出来一个穿着黑白短裙白衬衫的小�姑娘，胸口的扣子解了3颗，露出大半饱满白嫩的浑圆来，上面还带着点红色的捏痕，也不知用了多大的力气，他手脚并用地爬出来。我在心里惊呼一声，好小。倒不是说凶了，主要是这小姑娘看着也不过15、16岁，一张娃娃脸，脸上还挂着些泪痕，不知道是因为刚才太激烈还是有些不情愿。乌贤禅打量了半晌，忽然笑起来。 哼，这货色不错，晚上送到我房间去，我跟明助理一人一个。 张小阳立刻露出了一个了然的微笑来。 明助理也要这样的？ 我要个吴经理看不上的就行，毕竟我只是个助理嘛。我意味深长地看着吴贤禅，吴贤禅急不可耐地站起身，对着张小阳暗示性地眨了眨眼睛。 就先这样，明天我跟明助理来看看孩子们的档案卡，张院长可要好好准备。 一定一定。 张小阳凶狠地推了一把身边的女孩子。 还不跟上？ 这女孩子忙抹了一把眼泪，跟着我们走出了门。